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大鹏。今天我为大家选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读本中的一首宋词，兰陵王柳，周邦彦。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久趁哀闲。灯照离席，梨花渔火催寒食。愁一剑风快，傍高波暖，回头迢递便数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见别浦萦回，今后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路桥闻笛，沉思前世似梦里，泪暗滴。这首词题为咏柳，实际是借柳赋别，通过咏柳写作者客中送客的别离之情。词分三叠，第一叠写柳，写柳荫、柳色、折柳，因柳言及一般的离别之情，故国之思。第二叠写饯别的情景，哀弦离席使眼前的景色都充满了离别的感伤，以愁字领起的句子带行者设想离别后的情景，倍增哀伤之感。第三叠则写别后离恨，凄恻一句陈离恨之深重，斜阳一句景中见情，于绮丽中带悲壮，念字临起由眼前景追忆往事，沉思句以捉重之笔写真挚之情，愈见浑厚。全词构思巧妙，措辞工巧，章法缜密，铺叙委婉，韵味悠长。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飞碟唱片发行的合集，叫 惊世纪录啊，名字很宏大哈。那么这套唱片当中哈、啊，包含了三张碟，其中呢两张是收录了1983年到1995年最卖座专辑的一个主打歌曲，可以说是含金量相当的高。那么还有一张呢是名叫《两情相悦》的情歌对唱专辑。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张对唱合集《两情相悦》。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杰和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呢，是1988年的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据说呢，为这首歌填词的丁晓文是完全靠想象写出来这首歌曲的。那么当时呢，剧组找到他，没有跟他提供任何跟电影剧情有关的资料，但是呢，他们还是要求丁晓文写一首和影片风格的歌曲，就是比较符合影片风格的这样的歌曲。那么他呢只好找到制作人，就问他们这影片到底是啥背景条件呢、啊、什么环境啊，谁演的呀，讲的啥呀。但制作人却说，嘿嘿，对不起，电影的剧情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好尴尬啊。无奈之下呢，他只能凭空想象。那么最后呢，丁晓文前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间呢改了很多次，直到第五六次反稿才获准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杰和叶欢共同演唱的这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那辛爱琪说收录1983年到1995年的歌呢，真是见证我成长的年代呀。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打卡周二愉快，我这两天忙的都没有时间听直播了。小七亚晶也说今天终于有时间边工作边听节目了。 都永远低头。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热情冻结，冷冷风中，你是我胸口。 这是王杰和叶欢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来自1988年的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部影片哈，这是由王家卫执导，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万梓良主演。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张学友在1989年凭借这部影片获得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唐诗琪说了啊，《旺角卡门》我看了很多遍，刘德华演得真好，张曼玉好好看哦。王杰的唱腔唱主题曲再合适不过了。刘德华上车离开的一瞬间，主题曲一响，哇，心都碎了。那么在这张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两情相悦》的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黄莺莺和钟镇涛共同演唱的《日安我的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日安我的爱》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发行在1989年，绝对算得上是一张制作精良、品质上乘的专辑。团队呢，汇聚了当时飞碟唱片可以说最优秀的创作人，包括陈志远、陈乐融、二陈，还有周志平、小虫、林秋离、黄大炜等等。后来呢，这张专辑也获得了金鼎奖的演唱奖和优良唱片奖。那在咱们熟悉的金曲奖诞生之前，相对比较权威的奖就是这个金鼎奖了。一起来分享《日安我的爱》，来自钟镇涛、黄莺莺。 也是不是有些醉，心是不是有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 束黄玫瑰，带着白天的温柔，星空下最晚归的人在试探谁。 崔雪阳呢，跟我们分享了一句《旺角卡门》的台词。他说：“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会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个。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啊，真的是满满的王家卫的风格啊，有没有？ 在迎接谁？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飞碟唱片发行的经典男女对唱合集《两情相悦》。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那么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三首歌呢，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共同演唱的《天长地久》。那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精选之天长地久》中。不知道呢，这首歌算不算是两个人当时的一个愿望哈？他们从1983年相识并合唱了歌曲《重逢》之后，在一起就唱了很多歌曲。那么恰好呢，也就是这张专辑《精选之天长地久》发行前后，哎，俩人的感情就正式开始了。一起来分享林子祥和叶倩文共同演唱的《天长地久》。说刚才看了这张专辑里的歌哈，最熟悉的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选择，然后呢就是苏芮的请跟我来，对其他歌曲呢基本都没有听过，啥也不说了，静静听吧，哈哈。 你是我一生最好的选择，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双双手靠在我的胸口， 不用再频频回首，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 深情比酒浓，把它放在心头，从此牵手白头，不再为谁停留， 但愿越长越， 但愿人长久，人生的舞台我们一起走。 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听众广仔也提到的另外一首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歌曲《选择》，确实也出现在了这张对唱合集《两情相悦》之中。那么这也是《精选之天长地久》当中的一首歌曲，在那张专辑当中呢排在了第七位。不过呢，名气那可是比《天长地久》还要大，因为这首歌呢在当时不能算是新歌，因为它呢早在1992年就发行过一次。当时呢收录在了林子祥的专辑《期望》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一共有12首歌，那么这首《选择》呢是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那么也是唯一一首的合唱歌曲。继续来分享这一对歌坛伉俪演唱的《选择》。 心情，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哦哦、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干石烂，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叉叉熊说，林子祥是我最喜欢的男歌手之一，声音是真的挺爷们儿，绝对算是实力派了哈。小博说，梅艳芳、叶倩文、林忆莲他们的实力都不是吹的，最喜欢的就是叶倩文，潇洒走一回、选择和祝福，好听的歌真多。选择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演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姜育恒和叶欢一起演唱的《天天等天天问》。这首歌呢，最初是被收录在叶欢《你让我悲伤又欢喜》之中，而且呢是专辑的第一首歌。当年呢，这歌确实很火，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位演唱者本身就很火，自带流量哈，用现在话来说，还一方面呢，就是这首歌呢被选为电视剧《明月青山在》的主题曲。那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呢，歌曲的热度是一直往上走高，一起来分享吧。 总会有感动和埋怨， 我会有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湿度较大，体感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阵性降雨天气，并可能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外出请带上雨具，出行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多云渐阴，偏南风二三级，气温26到29度。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二三渐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2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的是飞碟唱片发行的很经典的一张男女对唱合集，叫《两情相悦》。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呢征召大家的翻唱歌曲大作，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原声音频呢，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在1994年的时候呢，歌手苏芮发行了专辑《变心》。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苏芮和钟镇涛共同演唱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新月格格》的片尾曲。这首歌呢，在苏芮的很多作品当中，算是比较这个非主流的一首歌曲了哈。他的大部分作品呢，给人的感觉都是这个啊高亢有力，但是呢，在这首歌当中呢，却表现出了他柔情似水的女人的一面。一起来分享苏芮和钟镇涛共同演绎的这一首歌曲《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伤心为爱所困，你难道看不出我在苦苦压抑，苦苦追悔？ 是上天注定这段错误的情， 是宿命冲破这颗冰封的心。我不该不该看你的眼神，不该不该多爱你一分， 让苍天笑我痴， 让明月笑我狂，一腔思念难 王仔说，其实王杰的那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满脑子都是在想着粤语版，就是王杰和林忆莲合唱的温柔的你，林忆莲独唱版叫冬季来的女人，这首歌呢也是小时候的记忆了。然后齐峰呢说，什么时候你组织一个聚会呗，大家一起去唱歌呀，绝对有人去。这听起来很棒的感觉哈。如果说这个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哈，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却偏偏对我好，让我不能离开，不能面对， 我怎么会舍得看你为情伤心，为爱所困，你难道看不出我在苦苦压抑，苦苦追悔？ 是上天注定这段错误的情， 是宿命冲破这颗冰封的心，我不该不该 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在两情相悦的这张合集之中，还收录了苏芮和于堪平合唱的歌曲，名叫做《请跟我来》。这首歌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最初呢是收录在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带之中，也算是苏芮的代表作品之一。后来呢，他曾再度演绎过，在03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一张苏芮20年特别精选集，当时呢是他和范逸臣一起完成的翻唱。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最初的版本吧，由苏芮和于堪平共同演绎的《请跟我来》。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的 Pinkin 说，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灯关着，电视机开着，奶奶家旁边的小公园里，一对对跳交际舞的爷爷奶奶，风是那么凉爽，夜是那么的美。小幸运说，请跟我来，歌词美得像诗，很有文学性，真是经典，很好听。 黄仔也说，感觉这张专辑里有些歌曲的曲风在今天好像已经不怎么流行了，那个时候的节奏很慢，但是今天的人们似乎都是忙忙碌碌的。 当春雨飘呀飘，你飘在你的夜滴不完的发梢，带着你的水晶珠帘，请跟我来。 那么在两情相悦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歌手当时确实是两情相悦的哈。那么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林子祥和叶倩文算是一对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钟镇涛和张荣芳也是一对儿。这俩人呢，曾在1992年合唱过一首歌曲叫《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很多人呢都说这个张荣芳唱的不一定有多好，但是呢因为这个歌词写得很甜蜜，所以说呢真实的情侣唱这首歌呢就显得很好听了，因为真情实感哈。那么当时呢钟镇涛和张荣芳正在是一个幸福期，那么合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配合得非常好，所以呢就真的呈现出了一个幸福感。那么就连歌曲的录影带两个人都显得很般配，钟镇涛呢一身长袍，一副这个啊有为青年的模样，而这个张荣芳呢如同知书达理的这样的一个温婉清秀的一个江南女子哈。可最终呢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当时很甜蜜的一对情侣演唱的这首歌曲《我的世界只有你懂》。尼禄说，虽然说对于原唱来说这首歌啊真是有点讽刺，但是这歌呢真的很浪漫。之前呢我们俩就吵过架，结果呢听了这歌就和好了。蔚蓝狮子说，记得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标题特别有感触，叫做一首好歌为一对孽缘做了陪葬品。好吧，紫薯也说，苏有朋和伊能静也唱过这首歌曲，还挺好听的哦。这个版本居然也有哈，有空我们找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呢，飞碟唱片推出了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叫做《台北爱情故事》。专辑当中呢有15支音乐作品，其中呢包括8首歌和7段音乐。那么通过这些作品呢讲述了一段完整的爱情故事。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合唱歌曲，也是爱情故事的结尾，那就是由 任杰林和关德辉共同演唱的《婚礼》，那么这首歌呢，后来又被收录在了合集《两情相悦》之中，一起来分享《婚礼》。 想撤退，现在终于要面对，从此不再有人诱惑我的世界，总是与责任我愿去承担。手挽这场婚礼，答应你照顾你，不会忽略你的心，此情永不渝。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两情相悦》男女合唱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萧福德和伊能静共同演唱的《梦中的青春》。这首歌呢，是一首闽南话的歌曲，最早呢收录在飞碟唱片95年推出的专辑《相亲相爱》之中。可能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说要感慨了，没想到95年伊能静就出道了呀，好早啊。对不起，请收起你们的想法。唱这首歌的时候，人家不仅是出道了，人家1987年就推出了自己的专辑。那么唱这首《梦中的青春》时呢，他已经出道了8年了，是不是没有想到，很惊讶哈？拖住自己的下巴。当然了，人家出道早，虽然说这个出道了8年，但是呢，当时呢也很年轻啊，20多岁。好吧，一起来分享伊能静和萧福德一起分享的《梦中的青春》。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呢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今晚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科幻影片复仇者联盟第二部奥创纪元的故事。那这部影片呢是美国漫威公司漫威电影宇宙的第二阶段的一个收尾作品，并且呢是由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斯嘉丽·约翰逊等人联袂主演。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看过这部影片，如果说喜欢的朋友的话，今晚十点钟依然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锁定收听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是十一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